时间每一刻在加催，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不知白天黑夜的存在，世界消失，有你在我心里真美好。有一天想成为你骄傲，日月星辰悄悄，深爱人

这份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装林小酒瓶晃得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擦过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的脑皮，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可以用 MLT 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马德里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才有多以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简单是

点点好奇，没如果没好奇，才是故事的结局。你突然转过身，张口开始谈天气，我看起来好蠢吗？你笑得好用。指头打扰我整只手，所有行李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宁可站着自己也不跪着苟活，在爱求离之前谁先恨了朋友，就请你多火焰的成为萤火虫，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只会带来原罪，别用气越驯服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留头发，天妒忌一次以我逐渐失去我，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疯狂，我 house, I wanna call out your name. I want to tell you how beautiful you are from where I'm standing. You got me thinking what we could be, cause I keep craving, craving you. Don't know it, but it's true. Can't get my mouth to say the words they want to say to you. This is typical of love. Can't wait anymore, I won't wait. We walk, we laugh, we spend our time walking by the ocean side. My hands are gently intertwined, a feeling I just can't describe. All this time we spent alone, thinking we cannot belong to something so damn beautiful, so damn beautiful. Craving, craving you, don't know it but it's true.

把湿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头穿过眼眸，你成了后尝过的心都想你时候，独领西厢。